既然是潮流风向标，一定给大家推荐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我相信喜欢话剧的朋友在经过我们推荐之后，都会有机会走进剧场去了解一下。也希望大家从今天这部剧开始了解一下父亲母亲的生活。那早安妈妈到底讲述的是什么呢？我说的并不专业，我们邀请到两位大来宾。首先邀请到的是本剧的编剧兼导演祖纪言，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早安妈妈的导演祖纪言。 你好祖纪言。另外一位呢也是本剧的编剧拓路，有请。 大家好，我是早安妈妈的编剧拓路。 嗯，这部戏最开始我们听到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title 就是它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这个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儿。所以首先为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故事，讲了是什么样的故事，不光打动了观众朋友，同时也打动了评委老师，包括基金会的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别对视了，随便抢着说。 早安妈妈就是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儿子不慎那个吸毒，然后进了戒毒所，疗养院，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在他的妈妈平时就是疏于照顾他嘛，然后在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该关心儿子的某一天，也就是儿子的生日那天晚上，他去看了儿子，然后那么在这个看儿子的这天晚上，他们有一个就是不同于往日的一个很深层次的交流，然后经过这样一夜的挣扎争吵，然后沟通，最后达成了一个母子的一个和解和妥协。 所以这个故事针对的是那天晚上对话的一夜展开的。但虽然说针对这个故事时间点是一夜的故事，但其实里面讲述的是过去以往他们没有沟通的部分，在今天晚上说透的部分。 对， 所以是总结一下以前相处的不太好的那个模式。 对，二十年的过往， 二十年都没去好好聊过，这一晚上好好聊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有共鸣，因为我们大部分中国是年轻人哈，比较的内敛，大家不太善于和父母亲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父母亲也比较内敛，有些话不好意思说透，怕得罪孩子，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两代人对话的一个题材。听了刚才编剧对我一个这个故事的简单的介绍，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感兴趣现场会是什么样的，请您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我们在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链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情况，同时下面我要为大家播送一个短片，也是关于话剧《早安妈妈》的。如果您想对这部剧有更深层次了解，下面的时间，哎，您就可以好好了解一下了。 毒品，那是最后的选择。 用你的秘密引发我的死刑，我父亲是谁？ 我感到羞耻，并被你选择的堕落，不过就是做了件猪在饿极了的时候公之吃屎的事儿罢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你是错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片段好像矛盾冲突还是比较强烈的，虽然这个舞台上可能主要的演员只有两位，就是饰演妈妈的和儿子两个人，但是这个能够看到这个对话的片段，因为我们不是连续播放的，挑了几个小片段拼凑在一起，看到这个起伏很大，尤其刚开始你看就很平静对话，到后来就很强烈，包括最后的这个亮相，我觉得是两个人是在那嘶喊，在呐喊内心的声音。我不知道两位其实平时跟父母亲的这个交流是有怎样的感觉，就创造出这么一部戏来。我以为是一个，就反正至少看上去你们俩挺温和的，不像有这么制造强烈矛盾冲突的故事出来的人。 对，我们俩都应该跟父母关系还挺好的。 啊，那怎么会有这么 这个其实是讲的大概是母亲跟儿子探讨自己前史的故事，其实是通过这一夜的交流，儿子确信了自己生身父亲 并不是自己现在的爸爸。 哦， 大概是这样一个关于母亲曾经的早年的创伤和儿子这20年的不幸童年的一个对照。其实讲的是很多一代人的失意的情怀的这种追忆，以及包括说如何带着创伤面对未来的一个很个人的性格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不只是代际关系，虽然代际关系是我们这个剧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同时它其实是有更多的哲学意义的指向的。 好深层次。那最开始故事的缘起于何呢？从哪来的这个故事？还是拼凑了身边朋友的？ 哦，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就是有接触过一个课题，就是讲青少年戒毒的。然后所以我就是根据这个课题来编织的这个故事。 那既然是课题，我相信也做了很多调研吧。 对，肯定做了很多田野调查， 很多采访。 对对对，有一些对，是 其中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的部分在里面？ 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国家关于戒毒的一些纪录片，关于青少年或者是关于成人的。而且每年6月份不是是那个全国戒毒日嘛，有一个，所以国家会播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啊什么的。 那我听说这个戏呢，从第一次上演应该是在北京大学的戏剧节， 北大巨星 那一次是第一次演出吗？ 这个戏的缘起就是因为我跟编剧脱路的相识吧。就是当时 你们俩是因为这个戏认识的？ 对， 对 就是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个跟十佳歌手大赛同名的校园文化盛事，叫做北京大学巨星风采大赛，其实就是一个短剧比赛，大概30到40分钟的剧。然后我们这个戏当时是2014年，对吧？ 对， 2014年非常荣幸的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些国内的戏剧节等等等等，然后非常受到我们导师陈旭光老师的支持，然后一点点把它就是做成了长板，然后做成了90分钟，请了专业演员，申请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然后到现在走了全国巡演，大概都演了80多场。 对， 所以说是从一个短剧开始，但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内核又丰富了很多，经过老师指导，所以现在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话剧的版本。 对， 对吧？那你认为从这个短剧到现在完整的一个剧目的版本，这个配置上面，你觉得加入最多的，让这个戏一下就立起来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 最重要的一点， 你几点也可以， 咱俩一人说一点，你先 可以，脱路先来。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母亲她不光是一个母亲，她其实是也是一个女人，同时她的身份在这个剧里边是一个女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通过儿子来叩问这个母亲的很多问题，她其实是问的是一个女人的存在的方式，就是说你除了要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以外，你同时你还要做你自己。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你和你世界的关系，你和儿子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和世界以及你和你自己的，以及包括他的情感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女主人在家里面的饰演的角色的变化，其实这是很多的一个家庭问题， 就相当于说他重新让他儿子也认识到这个母亲的各个方面。他不仅是说你是一个母亲而已， 很多多重角色的在一个家庭中的体现，但是儿子以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对， 两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吧。 对，因为这个母亲代表的其实她是生活在80年代的一个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儿子呢，他其实是类似于一个90后啊，在这个80年代末出生的这样一个90后，两代人， 所以就是冲突，因为所经的环境不一样嘛。 对 对， 我 小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短板到长板，因为在学校里就没有舞美，没有设计师，然后都是学生演员，但我们做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版本，90分钟的戏剧的版本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学习做导演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请来了专业的演员，请来了专业的舞美设计师和灯光设计师，所以它很重要的是一个从剧本到舞台的一个视觉性的跳跃。 对， 就现在看起来可能直观上的很多东西会更直接，也会更好看，就包括刚才在短片里放了有一个像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它其实就源自编剧对于一个印度神话或者印度教传说的一个引用，而这个本身就是对母子关系的一个象征和隐喻。然后他想表达的关于 个人和世界、个人和母体的关系，全都通过一些视觉上的调度可以展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嗯、 我觉得两位正好说表达了两个不同层次面的一个变化和升级， 从内容到形式。 对，一个是内容，一个形式。但是我相信在形式上，我觉得既然现在做的演出已经走出了大学，那就面临一个商业的运作和市场的认可，嗯、所以不得不就提到像刚才祖吉言提到的，无论是演员的调配啊，包括舞美灯光，这些都是能够在市场上占领位置的一个原因。以前在大学里面故事内核最重要，现在就会发现故事同样重要，但是形式上的东西也同样特别的重要。 可能在大学时候自我表达最重要，对、对，我自己想说什么很重要、现在可能是会更多的考虑观众能接收到多少更重要。 当然因为你的戏是做给观众朋友来看的， 而且观众的目标群也不一样。嗯，因为大学就是你的同学老师。 那您现在定位的目标群是怎样的？ 我现在吗？ 对啊，现在做一个就是商业演出。 对， 对，现在是一个面向社会上一个社会市场话剧市场检验了。那现在喜欢这个话剧的朋友，有一些话剧迷，也有一些对话剧不是特别懂的朋友。那哪些人是您比如做这个戏的时候目前这个版本主要精准的？ 其实我个人就是因为我是编剧嘛，所以我其实离市场要比导演要更远一点点。 嗯， 然后 理想 呢 我们保护他。 对，我是听制作人和导演在讲，其实有很多人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其实是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母亲啊，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来看这个戏。但是他们在看了这个戏以后，其实得到的要比他们预期的要多。 就是以前可能是觉得对他育儿有好处， 对， 现在发现呀，自己作为一个孩子怎么和父母亲交流也学到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市场吸引大家可能刚开始就是亲子关系，是因为这个关系到每个人，也是大家很迫切想要了解的一个话题。 祖吉言呢？ 我觉得可能是 你是导演，你肯定最有发言权，你要把握市场。 两个部分嘛，一个部分就是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他面临着像刚才您也说了，对，就是不知道如何跟长辈沟通， 对， 然后面临着代际关系一点一点的有隔阂，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很想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吸毒的儿子如何跟一个长期遥不可及的妈妈沟通。 嗯， 然后第二部分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标准的受众群体，就25岁到35岁的职场女性。 嗯， 那么这些人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说我的自我认识的问题，包括一个对于有一定哲学意义的问题的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就在很多单页上宣传上都会说，其实不太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观看，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带小朋友来看，是不是？但其实里面探讨的问题其实还是很成年人的，还是很深刻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冲突其实很剧烈，刚才我们在视频上也能看到，所以其实是不太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看。然后如果要是说有比如说我们之前在高校，包括在很多的高中和初中，甚至演出的效果都非常好，就学生们包括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其实我倒是很建议说14岁以上的， 对， 就这种家里有这种小，就这种青年小朋友的青少年的，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跟父母一块儿去看这个戏，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收获。可能两代人对于同一个主题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希望学生们是这个有独立思维意识开始往上的年纪， 对对， 同学们去看一看。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探讨两代人的一个对话。其实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点。那这个戏目前已经巡演了多少轮多少场了呢？ 多少轮有点记不清了，80多场。 80多场。我相信每一轮都会有一些包括观众的反馈啊，所以会这个戏有一些新的变化和升级。所以到即将在北京演出的慢剧场演出季这一轮，我相信还有一些符合现在特色的一些新的因素加进去，一些新的元素。那我们这个戏在巡演了80多场以后呢，我们也得到了各方的一些评价。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就有一份表，这个比如说这个话剧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哈，是宣传语里面专门印出来的，说你是闯进来的，看着我的房间，是吧， 背 盘狼 藉。 对，这应该是儿子说的是吧。 这个其实是妈妈的情人的一首诗， 其实是儿子就是亲生父亲的一首诗。 对对对， 这首诗相当于贯穿了两个人母子的关系的一个像原罪或者说像心结的 一个 原点， 对 原点， 一个原点，所以在这个剧中会不断的重复，所以每个观众看完之后出来会再见到我们俩，都会跟我们俩说这句诗。 哦，怪不得 这句诗现在在北大就是 很流行，很神奇。 因为相当于就是说，对于儿子来说，他的生命是闯进了他的妈妈嘛，然后对于对妈妈来说。就是儿子也是突如其来的，都是不能选择的，嗯，所以就是一个闯进来的，彼此都是闯进来，闯进了彼此的生活， 嗯。还有这个英达老师也评价哈，说以前说曹禺23岁写《雷雨》，我还不相信，看到这个戏我就相信了，这应该是对二位的高度的评价， 有点不好意思， 那么年轻能创造这么有这个深刻内核的一部戏出来，比如说还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这是我们学院院长，他就说了，说这部戏的巧妙构思。在于通过母子二人的对手戏，而实际上上演了至少4个人参与其中的思想交战，这个其实就能够想象得到你们刚才提到的在舞台上并没有出现的，比如说他的亲生父亲，儿子的亲生父亲， 包括现在的 法律上的父亲，这两个人是没有正面出现，但是在台词和故事当中是卷进来的， 对，因为这俩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影响对他妈妈影响很大，他的养父对他儿子影响很大， 嗯， 所以这两个人物虽然没有出场，但其实编剧在塑造的时候都非常的立体，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戏非常怎么讲，很传统很古典的一个部分，就你会在这里面找到一些甚至俄国戏剧的传统，像契诃夫的影子，很多东西就是用别人的嘴讲一个并未出场的人，而那个人物可能才是这个戏的主人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值得当代的对于戏剧感兴趣的年轻人去看的一个东西。 嗯，好，那对于这个刚才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些多方的评价，对于这个戏的情况看过的人也有自己话要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段采访来自于北京大学的陈旭光老师，这也是指导二位这部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 我们俩的恩师，我们俩的导师 对， 好，我们听听陈旭光老师怎么说。 学生文化话剧长安妈妈作为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可以说已经开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首届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之后啊，那么我们北大艺术学院和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啊也是举全力啊支持它啊，那么我呢带着这个剧组啊也是南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北上山西啊，然后呢还到了东三省啊，那么行程遍及14个省市，到达了近30所高校、中学和高职院校啊，所以我们的足迹呢已经横跨半个中国了，可以说，也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吧。我们所到之处呢，非常受到各地大中学生的欢迎。在《早安妈妈》全国成功巡演43场的基础上，我们呢想，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支持的话，我们将继续进行全国巡演，甚至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国家“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播策略啊，那么沿着这个“一带一路”吧，啊，比如说下广西两广。啊，上这个西北边疆啊，把这个《找妈妈》那里面的非常质朴又非常深入的这个大学生对社会问题、对母女亲情关系伦理问题啊，对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带给更多的全国的“一带一路”上的青少年和家长们。 我们刚刚听到这段采访来自于北京大学的陈旭光老师，也是这一部戏参与了很多指导的工作的老师， 总监制， 总监制，总 监制， 总制片。 我听到那个陈老师刚才说，也希望这个戏继续演下去，而且走更多全国，哪怕小的地方，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走进剧场来看，是吧？ 对。 所以目标是非常的清晰，然后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在每一轮的打磨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情节是有略微的变化，但我不知道作为编剧或导演主创人员二位，其中有没有一些情节是二位最喜欢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最撑到的，我非常喜欢的片段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什么？ 你们俩没聊过这事儿是吗？ 我没有聊过。 我最喜欢那首诗，你最喜欢什么？ 跟我一样 不带这样的那跟我们说说这个诗。 你是闯进来的，看着我的房间杯盘狼藉，你是闯进来的， 我天哪，你们俩这太有爱了。互相对视 的。后面我们又加了一点点，就是把这个诗，就是除了这三句以外，我们又丰富了一下，就是在全就是巡演的过程当中。 你们不是说在这个戏里面出现这首诗有无数次吗？ 对，至少三次。 对，但就是哪一次是你们最喜欢的？还是每一次念到这诗都喜欢？ 我最喜欢的还是最后一次，就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就是当母亲真的向儿子坦诚了自己的过往，承认了自己的创伤，两个人决定一块儿去迎接未来，面对明天的早上的太阳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儿回忆这首诗带给自己的各种心路历程的时候，一块儿去背诵。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感到的是他的这一夜挣扎对抗甚至是争斗的意义，就在于之前这母子二人可能从来都没有这样交流过，但是他们是冷漠的，他们是有隔阂的，但尽管这一夜有泪水有痛苦甚至有冲突，但是却实现了这个交流。所以在这首诗在这一刻意味着两个人真的变成了亲人，他们之前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是他们在这一刻真的是有了代际的继承的关系。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早安妈妈的这个剧本就本身是台词上也是很古典的，它更有很有那种诗句的意味，就是它很多话是说的，因为妈妈和儿子都是知识分子的设定，儿子是个小天才，从小学习特别好，还热爱文学，热爱哲学，天天读加缪什么的。他妈更是一个研究西方文学的高端，非常高端，参加国际会议的一个教授。所以两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设定，就让很多文绉绉的话显得不那么的跳戏，会觉得很合适。所以这样的话会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而这首诗的穿插更加让这个剧有了更深刻的诗意性吧。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妈妈在回忆他和他养就是亲生父亲第一次见面，因为他俩是一见钟情嘛，然后就是他妈妈当时去参加一个诗会要进去，但是当时那个诗会是一个内部的诗会，不让他妈妈进去，然后他妈妈就是硬要闯进去的，然后那个时候他的亲生父亲正好在台上读自己的诗，然后就是你是闯进来的，看着我的房间背叛狼藉。那么曾经也就是说20多年前，这首诗其实也记录了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这样一个爱情的瞬间。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爱情的结晶，这个孩子，也因为这个诗，然后他们俩又重新的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有这样一个映照。 对，其实提到这句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共鸣，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基本都是闯进来的，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计划性按计划行事的呢，所以无论是就是开心的事儿或不高兴的事儿，再或者是幸运的事儿以及倒霉的事儿，一切都是闯进来的，你不得不去面对，但当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态，怎么样面对它，怎么解决它，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我们就希望大家高能量运转，是不是？ 对， 所以我也相信这是这部戏带给观众朋友的一个遐想，从今天起再一次对话我们的父母亲，从今天起再次对话我们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慢剧场演出季的话剧《早安妈妈》。再次感谢两位主创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 谢谢，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走到节目当中，走到剧场去看《早安妈妈》。希望您带着父母一块儿去看吧，有不一样的领会。稍事休息，我们接着聊。 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手工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

您前面是镜头，你看你看电脑有什么用？ 哦， 这不是常年不做电视节目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得找机位啊，自己找机位。 慢慢的聊着聊着开了。 对，坐在杨璐身边这位是环球美味的项目总监施可，有请。 哎，大家好，我是施可。 哎，三位都是平常我们去采访经常能碰见的老熟人，也是咱美食圈里面著名的一些名嘴吃货媒体。这个 title 你们喜欢不？ 特别喜欢。 特别，你倒是对着说， 只是吃货，不是名嘴啊！ 啊，真的，反正是 用来吃的。 嗨， 对， 三位都是对这个吃有独到见解，同时呢，天天去采访，一定也知道就哪里最好吃，吃什么最讲究。所以今天在这个一个半小时当中，和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京城的美食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话，请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呢同样也是有好礼相送的。关注本时段有好礼，是我们节目特别为大家准备的福利，由北京莱安堡提供的葡萄酒两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只要输入买买买三个字，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微店里进行秒杀，秒杀价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是0.01元，也就是一分钱，还等什么，赶紧剁手去下单吧。好吧，咱们这个开聊吧。说起吃来，我是很有感触的，是不是 Patrick？ 对对对， 你是来捧哏的？ 对对对，我是捧哏嘛。主要是那个传统的吃食，因为是那个春天嘛，所以咱们就聊一聊。我这边主要是传统的吃食，然后先说一个什么呢？榆树钱儿窝头吧。 嚯，这就开始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从 Patrick 开始抛砖引玉哈。 啊，对对。 咱们就一块儿聊。当然了，你知道那个石可他俩也准备好多要说的。 啊，是是是。 但是你们比较洋气，是吧？ 我这个比较传统。 咱们从传统的开始。 传统最好，传统最好。 对吧？春天来了，咱讲究一个应景的食物，是不是？就是就地取材，尤其老北京，就是咱家门口能拽着什么 就吃什么。 剁吧剁吧。 榆树钱儿， 榆树钱儿是吧？ 对。 我这儿有图片。所有在网络上的朋友现在可以看到，这就是榆树钱儿。说的是榆树钱儿，就是榆树上面这个嫩芽儿。 嫩芽儿， 对 吧？嫩芽儿。 我心有点含糊，然后得看着他说。 我也比较含糊。 你吃过吗？ 对，打小就一直就会爬树嘛，爬树那个时候就没事儿，就春天开春的时候就会捋着树上去，然后就 人问 撸一把回来。 你吃没吃过？赶紧说吃没吃过。 就是 我都上树了。 说的意思就是他们家榆树钱儿都是他去摘的。 我还跟你说，他可能每天负责爬上去，给人够下来之后，给隔壁的王姑娘。 对，但是这个不环保，因为这个把人树都撸光了，因为想春天嘛，这景色就不好了嘛。 撸光了之后，就妈回家给顿打，说你看也没给咱家。 对对，但是我把那个 咱家留一阵儿行吗？ 不是，这个东西做窝头。菜团子都特别棒， 窝头菜团子。 对，想想刚长大的那个榆钱儿， 好像炸拿那个面 甜甜的 和完了以后一炸也挺不错的。 那是椒盐儿， 他那榆树钱儿也能炸， 榆树钱儿 也可以炸，对对。 但是榆树钱儿比较经典的做法是做窝头， 窝头。 咱这儿有照片， 窝头啊，贴饼子啊， 咱这儿有照片，香吗？ 我不想看， 特别香。 哎，你们那电脑也能看，不用够我这个。 对， 不知道看哪儿了，现在 是吧？ 继续， 眼前太晕是吧？你看这个窝头看上去。 对，这个榆树钱儿是越吃越甜，就是你刚开始嚼的时候会有一点甜味，就越嚼越甜，越嚼越甜。 甜来自于哪儿呢？窝头那部分是不是？ 榆钱儿啊，榆钱儿甜啊。 啊，榆钱儿甜 的，就是刚开始的原料嘛，这个榆钱儿啊。 你还真吃过？ 当然吃过， 我是特想 吃。 小时候爬树就摘那个。 对， 但都给隔壁老王闺女了吗？这么说， 给之前自己也尝了一口， 偷尝一口是吧？ 对， 你说怎么不得换回来？人家蒸好了给半拉。 是是，那就剩下我，要不我怎么那么瘦呢？ 就是那半拉是吧？ 对，榆树钱儿主要是做菜窝头啊，然后贴饼子啊，风糕，啊。 都可以和面里头做好的主食哈， 对，可以那个浇上那个花椒油，啊，菜香油。 包饺子那是什么东西里边？ 包饺子那就回性了，你一会儿吗？ 啊，你还有，你还 对， 还有 对呀， 对，像这个东西吃起来 好活了，有点 又香又甜。 这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榆树钱窝头哈，这看上去您看桌子盘，这都是咱自家的桌子盘，看上去就有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就是没有特别讲究的那些器皿，也没有特别讲究的那个桌子，但是看上去就是倍儿香。 对， 就是一闻那味儿就香。 就是儿时的味道嘛， 儿时味道。那下一道要讲到了春天的，除了有这个 榆树钱儿，还有槐花，是不是？ 槐花，对， 槐树开花， 槐树开花。现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到处嘛，四季开，就是四月嘛，这开花，百花盛开。 而且槐树是咱北京就是基本住的比较种的比较普遍的， 普遍很普遍，对吧？ 你们俩还眼神这么茫然？ 没有没有，你就想起槐花那味道了， 对，槐花，就是花香嘛。它槐花啥槐花比较好？ 槐树。 啊，怎么呢？怎么呢？ 四合院啊， 四合院啊，带院子那种， 带院子，对。 但现在咱趁院子的 人 越来越少了。 现在边上就是柳树、柳树什么多了。现在 对， 以前反正就是院子里吧，你每顿饭就是无论吃什么，上面飘下来的是什么，你感觉这个盘子里应该就是什么。 哎、 比如说槐树、槐花掉下来的时候，一边就饭就能吃着槐花，一顿一定下顿，妈就把这槐花揉面里做窝头啊。嗯，做点什么吃食啊，就这样。 妈又来了，妈总爱做这些老传统的东西， 对吧？ 对， 老陆，你得对着麦克风说，你刚自己在那咕弄什么呢？ 啊、行，不是主要看帕老师说呢。 对，你这一美食顾问。 对对对，主要是现在不是我强项的，让他先聊。 不呀，我就想啊，就像现在很多西餐厅在北京常开了，有没有可能用咱老北京这些吃食，比如说就地取材，就我们提到的槐花、榆树钱啊，其实也可以是吧，中式西做嘛。 这还深了，这事儿 不太容易是吗？ 这如果你做个头盘什么的，你没准能试着做，但是你这味道有点儿。 对，这个是传统的东西嘛。 对， 但是一些酒店反正也是四月份都会推一些，春天的味道，比如说那个雅晨悦居，他们也是推出了新的春季的菜单。 嗯， 啊，粤菜这边JW 万豪也是，对。 我其实觉得在各个这个餐厅里面，尤其现在咱们对吃越来越讲究了，各大比较上档次的餐厅和酒店一到这个不同的季节会推出应季的菜单，比如说有特别的春季菜单啊、秋季菜单，这是肯定的。 对， 因为这个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时令蔬菜和水果上来，所以呢现在吃讲究在哪儿？讲究吃这个时令的东西。 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什么这个比如咱南方能吃北方菜，北方吃南方菜啊，或者跨着大洲跨着大洋都能吃到，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专注吃点应景适合我们肠胃的适合的一些菜系和食材，包括西方也有什么芦笋节呀，那也是应季的嘛。那咱们这个季节， 白芦笋， 对 那种， 对， 就包括刚才杨璐下午还跟我说，说现在好多酒店推出了白芦笋节，以这个白芦笋为食材，因为在西方这个时间比较短，是吧？周期， 对，基本上四月份到六月份，白芦笋这个是最好的季节。然后欧洲啊，都会比较流行这种吃这种白芦笋，因为它比较跟那种相对绿色的那种就比较肉质比较脆嫩一点，然后口感真的当然是比较好，更好一些。有的甚至你扒了皮就可以直接生吃，有些直接就做了简单的处理就可以吃这种本味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好吃。大概对现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好。我看一些德国的餐厅啊、法餐厅啊，包括意大利餐厅啊，都会有这种陆陆续续会有这种白芦笋。 这个白芦笋是不是咱们中国的特色，还是就是很少地方会产？ 现在好像听说经纬度差不多，跟德国、欧洲经纬度差不多的，好像是山东有。 哦， 就这种，咱们中国也已经有这种种植基地了，就是在山东那边，可能经纬度啊、气候啊，更合适一点，可能它产量也不低呢。就是现在可能在咱们北京啊，什么这些三元里啊这些，国外食材比较多的地方应该能买到， 菜市场啊， 对，而且相当新鲜。 但总体来说，这不是一个咱们国内比较什么量产的一个蔬菜。 对， 啊，那不是，肯定不是， 是吧？这其实也是这个西方的西餐进到中国之后，会发现就是西方用的一些原材料在中国也可以找得到，但并不是我们那么量产哈。 对对对。 但是笋这个东西，其实咱们中国也是很讲究吃的，不同地方产不同的笋。 油爆春笋最 对， 对啊， 是鲜美的。 你也对着，史可同志，你也要对着麦克风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你说什么春笋？我听见了。 油爆春笋，对， 油爆春笋。 这在京南的话，如果是这个，因为其实北京也有，就是油爆春笋，对吧？ 对， 在家里边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错。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吃那个涮的笋，我也 比较喜欢 用鸡汤，对，用鸡汤炖一锅笋，哎，也是非常的美， 特别的美味， 香美香美香，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对， 真味嘛。 这个笋需要拿一个肉汤吊出来提味儿，是不是、 哎？ 它基本上跟谁在一起就能有谁的味儿， 不、 哦，是不是、啊？ 笋有它自己的鲜美 啊、哦， 对，尤其这个 脆感， 对，春天这个。笋它有自己的这种哎鲜美度，它那个笋嚼起来会有一种回甘， 嗯， 对，嗯，这时候吃是最好的，尤其这个时候正好是生发的时候，春天嘛，就是吃一些这种生发的食材啊，像什么香椿， 嗯， 是吧？ 对对，香椿 应季， 哎， 应季的馅， 对 对, 对， 这一会儿我们能说得到，还没说到呢， 哎，对，没事，我先插一下， 插一下。 而且石老师说这个“鲜”字儿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西方，就形容这个美食的这个词汇里边就没有这个“鲜”字， 是、 嗯、 对，所以说这笋这个东西，这鲜真的是就是挺独特的， 对对对， 不是在别的。西方的食材上能体现到的，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想，这英语里只有一个新鲜哈， 对，新鲜好吃，但是没有说这个 鲜 是什么，他们没有 鲜，这还真是，这怎么翻译啊？这个最有文化的 Patrick， 你那个 简单直白就是美味。 哎、对，陆哥刚刚说这个也是，就是其实你现在很多人喝葡萄酒，就说拿那个葡萄酒配中餐，它就是配不出这个鲜来，因为在国外。嗯，没有这个鲜，因为葡萄酒里边鲜其实是把葡萄酒的很多味道一下就给遮盖了，没法配，这、 嗯嗯、 就很难。就很多侍酒师啊，或者说那种葡萄大师，在中国吃完了以后，他觉得犯难，就尤其配鲜美的这种菜，哎，很难配。对， 那所以咱们的菜是配什么？黄酒。 对，咱们菜最好、就是、 黄酒、白酒吗？ 哎，黄酒、啊、 黄酒、 白酒、 白酒、啊、 白酒不是也有？ 对， 下酒菜。 我其实分析这鲜啊，首先味道上相对清淡，是不是？ 不是，它鲜是凌驾于其他味之上的一个味道。 对， 它是其实让葡萄酒里边很多单宁的那个味道 就盖住了。 对， 因为它味道太重了。 是那种什么醇厚味那种吗？ 就是好比说葡萄酒里边有很多那种单宁酸啊什么的，它一鲜一进去，它直接就把这个单宁酸就把那个味道直接给褶过去了， 哦、 就你 吃不出鲜味儿。 对对， 长知识。 所以那个鲜啊，有的时候相对淡一些。为什么配黄酒？因为黄酒比这些红酒啊，还有什么白酒，它都要没有那么烈， 嗯， 度数没那么高， 嗯， 然后呢口感没有那么就是绵一些， 嗯， 所以它相对好一些，就是不会把这个菜本身的味道遮得太多。 对， 但其实鲜最好是不喝酒吧。 对，先吃完再喝，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美食博大精深啊，我们讲究就是时令菜，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所以刚才我们就扯到西方那个白芦笋了，咱再拉回来。刚才说到槐花，槐花的做法有什么呢？派帅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槐花一般就是裹面炸 啊、 炸完了以后，嗯，反正它那个味儿就是花香，花的滋味。 嗯， 对，这也就是春天的味道吧。 你吃过吗？ 当然吃过了 啊。 他们家那个树上那个槐花也 是 他摘的。 对，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我现在找的这个图片，就是炸槐花哈、裹着面。这刚才拍出一个一上来说的裹着面炸的那种方式，这个应该下酒不错哈。 对，有花蜜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清香。 哎呀，你真是给自己埋坑，这大饭点儿看这个真难受， 巨饿嘛。 对啊，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节目，想看到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带来的一些诱人的图片，就别忘了关注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见我们了。刚才这个芬迪这位朋友在网上说好帅，您说是三位哪位啊？这一会儿打起来了，都觉得自己不错。最后， 没有，我们觉得一直是觉得陆哥最帅， 真的。 就是怕老师的事， 就怕芬迪最后说一句：“嚯，槐花好帅，是不是？” 怕槐花。 今儿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时令，这个吃什么哈？咱们京城美食圈一到开春之后有什么可吃的？刚才盘点到这个槐花了，因为槐树开花，春天一景，咱们就老北京的人就是利用一下。就掉落的槐花或者薅下来点槐花裹着面就可以炸着，就是老北京的一个吃食，炸槐花，跟大家刚刚分享了。下面要分享的就是还是从那长在树上的 香椿。 香 椿、哎、香 椿， 对、 嗯、香椿这我可够过。 对啊，小时候家里院里有一棵香椿树嘛。 嗯 嗯，你们家这旁边这树真是挺倒霉。 我们 不是他们家边上的树种类多，你知道吗？ 对对， 关键是我还爱爬树。 啊、哪种树我都去爬上去看看。 你家是不是住 有什么可以吃是吗？ 我记得那个院子里头，我们家以前住平房的时候，房后边叔叔家有一棵树，但是呢我经常从前面爬梯子跑到房顶，然后从后边迂回过去。然后呢家里有一个大长的木头杆，然后那杆前面加一小铁钩绑在那个棍上、 哦、 然后呢够这个香椿的时候一弯就下来了。 对对对，现在是这样 是吧？ 对，小时候就好奇 摘个香椿到别人家还得用钩子，你看。 然后呢楼后的叔叔经常问，哎，我们家这槐树长得挺好的，昨儿看一大簇呢，怎么今儿没了？然后我就经常，哎呦是呢，不知道谁干的。 就今天我们晚上吃香椿鸡蛋。 对对对，下一句问珊珊你家今儿吃什么呀？香椿炒鸡蛋。全暴露了是吧？香椿的回忆是很多老北京人家的儿时的回忆，就是很多人家都会种一棵香椿树。 对， 直到现在住大高楼了，有的时候楼间我还能看见香椿树呢。 就有时候能在楼间闻见那香椿那味儿、哎、就寻着那味儿就过了， 就是五月前后的时候就香椿那个嫩芽是最好的。 嗯， 然后尤其是用它摊鸡蛋。 五月前后 哈，对，五月前后， 那基本上现在就得准备了，准备钩子。 对，不是 钩子，或者你会爬树。 对， 香椿谷雨前就其实就是下周，下周四五，下周周四还是周五就是谷雨，谷雨前的香椿最嫩， 对， 最好吃。 而且这时候的香椿是最珍贵的， 嗯， 并不是它的价有多贵，主要是就是过了这季，就你花多少钱它也买不着。 哦、oh, ， 对，这个东西是。 对， 哎，这个香椿，我怎么小时候印象里这个树上老长的呀？不是吗？ 你是不注意吧？ 对，我是不注意，我就反正印象里那几棵树 老有。因为有些人就不爱吃这个味儿嘛、 嗯， 但是这个味儿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 嗯、 有人就喜欢那种美味。 有人说是臭香椿，他所说的那个臭的原因是味儿特别窜，是吧？咱管那个窜， 它那个挥发性物质特别的多 啊、 嗯， 对。 但是香椿确实分有香椿和臭椿，是不是？ 对， 有臭椿， 臭 椿， 臭 椿， 臭椿是真的不能吃的哈。 是是是是是。 怎么分呢？只能靠闻。 哎，对， 哎，对对对对。 潘老师，潘老师，这边上家住植物园边上得问问香椿和臭椿。 现在鼻炎闻不出来。 潘老师，你看是怎么是靠闻吗？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就尝了呀，你尝，哎，这真臭啊！那嘴也不行了， 真得靠自己尝去。 没有，就还是靠闻，主要是闻。 对，吃香椿还得 一看这个，然后就辨识度嘛，你自己就是看那个长的样子嘛。 嗯，其实提到这个小时候回忆，我们在网络上征集说大家到底觉得在春天吃什么的时候，有位网友就说了，说我们小时候啊经常上树捋这个榆钱儿，这个摘槐花还得等着拿回家嘛，就直接路上就吃了。我妈经常说你摘点槐花吧，结果到家已经兜里都没了，一路舔着就回去了。 对对，都当零食吃了。 你看这个， 是 你看这动词用的。 现在不能这么着了， 啊、 现在打药。 对对 对, 对， 不能瞎吃。 对, 对, 对, 对， 现在可你就是小心点、啊、 对 对对 对, 对， 而且不能随便摘哈，这个你看人家动词的讲究，叫做捋榆树钱儿，摘槐花。 哎，是是， 肯定70、80后这是。 这一说捋就能想成那画面。 对，我们都 是 撸榆树钱儿。 太这个。 你看我用的词儿都是弯那个香椿树。 哎，对。 就勾香椿。 说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以前家里有个小院儿，有一棵香椿树，五月前后香椿最佳，摘下这个香椿嫩芽儿摊鸡蛋吃，嘿，太香了，隔着好远就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 哎，是， 对对对对。 哎呦，我们这儿其实有照片缠着大家啊，下面大家看，哎呦，这就是炸香椿苗，苗， 你先说， 苗这个意思就是芽儿嘛， 对 对吧？ 就是芽。 最帅的陆总，你有什么要发言？对着麦克说。 就这香椿吧、 啊、 你就能引发出无数的这种吃食，你比如说 您说呢， 炸酱面， 炸酱， 哎，炸酱面菜码， 香椿面， 我这儿有、 哎、 您看啊， 对， 专业吧、哎、有啊，这是菜码吧， 对对，就那次是 春秋， 一想春天我朋友发朋友圈就勾起我这事儿来了，我就想，哎呀，这春天这时候正嫩的时候、 嗯、 我买一把香椿吧， 嗯， 我去超市买一把，我说拿着吃什么呀，那算当个菜码吧，我就买了一堆菜 啊、 嗯、 买完菜说当菜码主食吃什么呀， 啊、 嗯、得吃面，得吃什么面，吃炸酱面、 嗯、 或者是 芝麻酱 面， 对， 哎， 芝麻酱面你再说弄点荤的，你弄点鸡丝什么的，这又没完没了了，就、 嗯、 这就真的因为香椿能引发出无数的这种 会吃，特别吃。 你说老北人、老北京人吃这炸酱面讲究讲究这个菜码， 就讲究菜码， 对吧？ 对， 您看我这照片铺着哈，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盘儿，您说这都烩在一碗里的。 其实为什么说老北京人讲究呢？你看吃这个炸酱面哈，为什么要配这菜码？ 嗯， 它其实是助消化的。 哦， 因为面条一吸溜吸溜嚼两下就咽下去了， 吸溜吸溜。 对，但是有这菜码你得嚼嚼。 哦， 嚼完了以后把这面呢能更多的在这咀嚼中啊把它哎弄碎点，然后让那个胃好消化。 哦， 对，这就是讲究在这儿哈。 哦，就比如说像芹菜段吧， 对， 它就咯吱咯吱的， 对， 有的时候咱这个一踢溜这个面，可能就是不好好嚼， 对， 是对胃这个造成负担， 对， 为着嚼芹菜，就得把面条好好嚼嚼， 是，再撅根黄瓜，哦、哎， 还有这黄豆也是促进胃肠道、 哎、对消化什么的， 我有讲究哈， 是，这肯定是有讲究，中北京那吃食是有讲究的， 但这盘里我最印象深刻是这糖蒜，家家腌的糖蒜味儿都不一样， 对，这真是、 嗯、 对。 这个三位专业的，您三位家里糖蒜腌的什么味儿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呗。 我们家的糖蒜就不是会很甜。 他们家那个 我们得讲究养生， 糖蒜是拿那个木糖醇腌的。 对，还有那个清爽的感觉。 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 血糖有点高， 对，拍这个血糖有点高，平时得注意少糖， 这回 无糖，这回大家都知道了哈。以后这个约拍这吃饭的时候，说咱得要点，非得是避不过去了，像糖拌西红柿的菜怎么办？里边加木糖醇，是吧？ 对， 谢绝下午茶， 对，谢绝下午茶。 讲这些什么类似甜点的这些话题，别跟他说能聊晕过去。 对， 有甜点请您的时候就我们仨去呗哈。 甜点的时候找陆哥， 拉着他。 陆哥那个刚才还吃了两板巧克力， 对，就用生命来 工作。时可坏，他说咱拉着他，让他看着。 不、哎、过他拍照。 对， 他拍照， 我是佛系拍照的。 对，就所以拍出家的那个糖蒜不太甜， 对、 啊，还有上色嘛，一般有酱油色。 对，有酱油。对， 你们家酱油 会有酱油。 杨陆家的呢？ 我们家就是偏深一点的颜色， 也是带酱油色， 但是印象不深了。小时候这种，但是是偏深的颜色， 嗯， 就是很甜， 嗯， 很酸的那种，嗯、就是因为可能北方人的那个下料了，就手比较重一点， 喜欢味道比较层次有分明那种哈、 哎。对， 时可加糖蒜什么？ 我们家没糖蒜， 嘿， 我们家就泡腊八蒜。 腊八蒜， 对， 人家就是指腊八开始泡，您是全年泡， 对， 甭管绿不绿都吃， 吃一年。 您是泡一次一大量管一年的，还是说吃完接着泡，一直在吃，一直在泡， 就是管一年的，差不多也就半年吧，就半年以后就不吃 了。那你这个算是一年四季的味道。 就是我懂了，就是咱家阳台上搁一个大躺椅，人家阳台上全是大糖蒜坛， 全是大缸， 大缸， 哇！ 还是别的呢，还有雪里红的什么？ 对，不光三香， 史可家阳台上是一农家乐，是不是？ 就没有派瑞他们家阔气，他们家一院子什么树都有。 对，我们家就没有田。 其实我们家糖蒜就是跟你们都不一样，我妈腌的糖蒜从来不放酱油，就白色的。 啊， 然后也不是特别甜，但是那个酸味儿用白醋提的味儿， 嗯， 糖啊，搁 泡菜， 对，比较像泡菜的味道。 嗯、 然后那个糖呢，不加砂糖，因为它砂糖的甜比较直，用冰糖 啊，讲究 吧， 讲究， 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用冰糖， 是讲究。 你知道冰糖那个味道吧，比较柔和， 对， 不像砂糖那么直接， 对， 但是呢味道也不是那么冲，所以吃还有回味儿。所以我们家的糖蒜经常就绝对不是说吃饭时候吃的，平时当下午茶零嘴吃的。 你们家什么时候还腌？还有吗？ 可以有，我一边说我一边咽口水。可以有啊， 改天来点。 你看说 下午茶吃糖蒜， 嗯，对，味道真是清新独特， 对吧？说到炸酱面这话题，你看我们就说菜码，又聊到这糖蒜了，家家腌的不一样。 嗯。 不过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哦，吃土界第一小公举就说了 啊。 这位最帅的陆哥请注意啊，是咀嚼不是咀嚼啊，结果认错人了。史可说的是不是 啊？我说的是咀嚼吗？ 纠正 你主要是那什么，你的舌头有点大。 对， 吃腊八蒜吃的。 得嘞，咱们这个还有40秒的时间哈，咱们最后说一说这个腊八蒜。我相信除了史可家，其他二位人都是腊八的时候腌那么几罐子，吃完就完，是不是？ 对， 通常吃的比较多就是春节期间， 吃就饺子呗， 就是吃面啊。 但是 面 饺子面， 但是这个腊八蒜比较讲究的是这个蒜头茬蒜腌出来得绿， 对， 是吧？而且比如一般妈妈可能就会比较忙一阵儿，集中这一段时间天天剥蒜。是吧，带动全家赶紧把蒜剥了， 对， 一下一剥剥一遍蒜。关于吃的话题咱们稍事休息，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京城美食圈。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河醉，小雨考驾狂人摇身，美妆小仙女一棒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咱逛的不是菜市场，也不是市集，咱们聊聊吃的话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京城美食圈，在这个春天适合吃点什么呢？今天和您聊聊吃的话题，和我一块儿跟您聊吃的话题的同样有三位大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介绍。首先坐在我身边的是易游杂志主编 Patrick， 有请。 Hello， 我是易游杂志的主编 Patrick。 对准了 啊，大家好，我是易游杂志的主编 Patrick。 Patrick 今儿在紧张是不是？ 还好还好还好。 另外两位呢，首先有请到的是鹦鹉厨房美食顾问杨璐，有请。 哎 Hello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呢是环球美味项目总监史可， 大家好。 好，三位是什么中低音的男生啊，跟我们一块聊聊吃的话题。三位都是京城有名的美食编辑、美食记者和美食大主编，所以一定呢吃的见的都比我多，所以呢他们三位说出来的呢比我要专业的多，和大家一块聊聊咱们春天京城里有什么可吃可玩的。刚才给大家盘点了老北京那个吃食，说到了这个榆树钱啊、槐花啊，还有香椿，勾起大家的回忆啊。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微店，因为我们北时段有特别的好礼相送，有北京莱恩堡提供的葡萄酒2瓶，虽然估计已经瞬间秒杀完了，但是还是要说啊，大家估计还有机会再看看我们微店里，只要您回复关爱青年计划买买买3个字，就可以在微店进行秒杀。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的秒杀价格是0.01元，就是1分钱。刚才说到了这个香椿，说到炸酱面咱们就扯远了，说到糖蒜了、菜码啊，香椿同样还可以有一个另外的经典做法，就是噔噔噔噔这张图片，香椿摊鸡蛋。 摊鸡蛋、嗯、说实话甭管是什么摊，只要是摊鸡蛋我都喜欢。 嗯，是北京摊， 是北京摊，这摊鸡蛋就特别香哈。 对， 哎，对， 好多东西都能摊鸡蛋， 尤其摊鸡蛋讲究这个金黄色这一面，尤其像有的技术水平特别高的大厨和妈妈们，在这个锅里边都不用平底锅，用这个大炒锅摊出来的，啪一翻个就是一整个的。 嗯， 我到今天也不具备这技艺。 是陆哥会， 陆哥会吗？ 对 对， 这不是关键，主要是这火候，真的是。 那你给我们讲讲呗，这个是真是讲究。你说这 个 菜家家都会。 对，个人跟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焦焦的那种。 我也喜欢焦焦的， 哎、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能焦焦的呢？ 火开大一点啊。 那不就糊了吗？ 不，你掌握一下火候嘛，是吧？ 怎么掌握？您从头第一步跟我们教一下官方版。 首先你油得热 啊， 烧的得热， 多少度？ 然后这个 大概齐。 大概齐多少度？那得 反正不 中火 是这样啊。您觉得油是宽点啊，还是少点？ 油宽点它就脆，我觉得焦香就出来了。 哦，但是很多姑娘就觉得、这油一宽会不会胖？ 但你就鸡蛋，那你就油少的话，你基本上那你就稍微没有那种酥脆的那种劲儿，肯定出不来的。 但是其实提醒大家一下，并不是说这个油啊。好多人说油温太高了会不会就热量太高，其实这油温越高，这个吃食里面吸进去的油相对还少。 对， 越是油温低，这个菜或者是您炒的这东西吃进去的油越多，所以油温大概要， 就油温就不用看，你就可以肉眼观察，你看那只要是那个冒烟了， 拿手试试呢？ 我拿手试也行，你看冒泡了，大泡小泡， 哎，大泡小泡 容易起泡是吧？ 大泡是不是油温就高了？ 但是不是拿手试啊，就比如说你拿那筷子头蘸一点这个蛋液，然后往里一试。 您又想多，我说拿手试是把手啊放在锅里面，离油大概什么10厘米左右，你感受一下。 不是练铁砂掌的。 不是让您试。嘿，您看看 这。行，那就是说一下就是简单的这个吧，就是说大火肯定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油冒烟了， 七八十度。嗯， 要说七八十度那肯定不是了，那得两三百度得往上了。 哦， 油它那冒烟了以后，你说七八十度，我估计它也就是有个三五成，这是、 哦、 就拿那筷子蘸点蛋液往里一放的话，它筷子周围有起的小泡，也差不多是小火，然后大概是就这么着来判断这个 七八成热。您看这样行吗？ 七八成热就差不多开始起大泡了，这筷子 起大泡 就差不多。嗯， 然后呢？ 然后你就下蛋液啊。 这个蛋液有没有讲究？有人家啊是直接把这个香椿切碎了放进去一打。 哎，对啊， 这香椿千万别切碎了就往鸡蛋里边放。 对， 一定要过点水，过点开 水。 哦，水 过开水啊。 对，一定要让水烫一下，因为香椿芽富含的很多的那种很多草酸啊。 哦， 那种那个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拿开水一烫，它就没了， 跟菠菜一样。 对，焯一下， 焯一下， 焯一下，过过水。 对。 然后呢？而且再加上它热水一烫，它也有点塌蔫儿，也比较贴这个鸡蛋糊，是吧？ 对，就主要是为了健康 啊，主要是为健 康，健 康。 对。 然后呢？跟这鸡蛋糊打一起，您觉得这鸡蛋里面掺不掺水啊？一般有人家像妈妈为了省蛋液，省得挂这杯， 不是省蛋液，它是让鸡蛋嫩，那是其实真不是省蛋液，能省多少蛋液？你说这个，就是一勺水什么的，他就是说有人想吃嫩的，哎， 跟打鸡蛋羹似的， 对。 那如果想要脆吧唧儿点儿，就不能太嫩了，是不是？ 应该不，我反正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说往蛋液里再往里打勺水，没有。 嗯， 就是有人有这个习惯，喜欢吃这种嫩鸡蛋的。 嗯， 哎，就往里加一勺水。 嗯， 到时候你这个炒出来就嫩。 啊， 口味偏好问题。 哦， 对。 然后怎么能整个的呢？ 整个的这应该简单，你就是 很简单， 在它蛋液快就是已经成了半成熟的状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的时候，你别动它就完了呗。靠它，就北京话就靠它一下。 嗯， 然后靠它一下，觉着那边有听着那个你靠你的感官，就觉着它有刺啦刺啦那种声音了。 嗯， 哎，晃一下锅，大概就觉着这边熟了，肯定是已经结尖了，对吧？然后再翻， 说白了就是经验。 哎， 是吧？ 对。 完了，这你知道吗？这专业一说吧，就靠技术和经验，然后我们就彻底打败了。 对，这就是学习长知识。 因为一般人翻个翻碎了是什么呀？就是担心那面不熟，而且有的人喜欢两面都脆，像你这种一定是一面嫩一面脆。 那就跟单面煎鸡蛋一样、 不会啊，这怎么会一面嫩一面是脆的呢？ 那我比如说你刚才说不动它，那边脆了，然后你还是要翻一下个儿，是不是？ 对，你是要翻个儿、啊， 那不就碎了吗？我以为直接就夸扣盘里了。 没有没有， 一看这 你只要不用那个铲子，就是那个筷子去搅这蛋液，它不会碎。 这就说到关键了，为什么技术体现在哪儿？您得拿徒手翻个个儿，这是 对呀、 对呀、 当然是徒手翻呀、 当然徒手翻了， 翻不好还容易掉地上 了，砸一脸，翻脸上了， 敷个面膜。 就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土方法，就是咱也不能说笨一点吧，就是反正是这方法也好用，就是拿一盘子。后锅里、 对 遮过来、 对 再把它倒进去， 对 这不整个了吗？ 哦，多倒一会手就是。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今儿要我宴请谁的话，这个不知道我翻出来一下。 那谁上厨房还盯着你看？ 把门关上。 哎，这是一好主意哈、 把门锁上。 对对 对。 你在厨房叫外卖，他也不知道。 把门锁上，主要是我担心这一翻个翻脸上，你知道。好，刚才说的这个香醇摊鸡蛋，最后再给大家看看照片，反正图片里这一位朋友，这估计就是一次成型的。而且一定是自己徒手拿锅翻的，反正现在有平底锅了之后，翻这个要容易一些，相对比以前大炒锅。 对，因为而且平底锅它不粘啊， 不粘锅， 不像原来这还得有这个火候。 看着这个金黄色的这一面，我就又咽口水了。其实看到这香醇摊鸡蛋，把香醇换成那个台湾这藕阿煎，不就是换成、是吧？ 对，牡蛎是吗？ 公对牡蛎换成牡蛎就是藕阿煎了，然后再换成西葫芦就是护塌子嘛。 哎、 对，护塌子 是 这掺点面哈，不过护塌子得 都是这样。 对，这刚才说到了这个是香醇这个话题，香醇之后咱们该聊到哪儿了？这 Patrick， 该谈谈这个韭菜吧。 韭菜，哎呦，这韭菜味儿可冲哈、啊！这韭菜是专门春天的吗？ 春天的韭菜就是老话说得好，是 二月九， 正月葱，二月九， 对， 这时候是最嫩最好吃的。 对，但是农历的二月啊，不是真。 就是春天嘛， 农历二月就是咱阳历三四月份嘛， 对， 就正好这个时候， 对，正在生发的时候就得吃这种东西， 嗯， 对 对。 正月葱，二月九，那岂不是正月应该吃葱爆羊肉？ 葱爆羊肉 也可以啊， 这又我又咽口水了， 又也可以。 听见肉不一样了哈，我听着摊鸡蛋我就咽口水。提到这个韭菜，老北京人这个最爱的就是韭菜馅儿， 馅 儿 对 是吧？韭菜做馅 儿，肉馅儿啊，素馅儿，虾米皮， 对虾米皮， 就是这时候老北京人都会吃这个东西吧？因为 因为怎么呢？ 对， 因为咋呢？ 说 因为。这个是常规款， 饿了， 不是， 我有点饿， 对身体好。 想想那个韭菜就有点饿，但是这个东西，韭菜容易那个，就是有药效嘛。就通过清理， 家家户户这时候差不多 清理食道， 一包饺子叫韭菜馅儿。 对， 韭菜馅儿， 韭菜这东西吧，喜欢的是特喜欢，不喜欢是真不喜欢，因为韭菜味儿特别窜。 对， 我们说的前几个都。 窜 有味儿的， 但韭菜除了窜以外，它吃多了有点烧心哈。 烧心， 你不能就是单吃韭菜，这肯定烧心。 我反正吃伤了。 北京人吃这东西都上讲究，你最起码你比如说吃韭菜盒子，你最后不得来碗粥啊？ 对啊， 什么的， 压压份儿。 六 是烧心了的，那是 我烧心过两次，历史上 就是你没喝粥是吗？ 哎，不是，我因为吃过量了 啊。 吃的是烤韭菜吧？ 不是，他光掏馅儿吃的。 对，我历史上就是吃伤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韭菜，一个是柿子。小时候吃柿饼，冬天你知道一见着我妈买这几斤，我啪盘腿一坐，看着动画片《猫和老鼠》，夸夸开吃。吃完等我妈做完饭回来，那一筐我都吃半筐。 嚯，食量够大的。 然后就伤了，从此再不吃了，直到现在给我都不吃，柿饼也不吃，只要柿子制品。 吃伤了。 还有韭菜也是，以前爆的虾米皮。以前是有加虾米皮加鸡蛋啊和韭菜，但是我妈就实在啊，虾米皮鸡蛋全往里烧。然后呢，三个拌一起，哇，这个香吃！我大概小学哈，一人能吃个几十个吧。 好好说，多少个？ 几十个？你是不是掏着馅儿吃？ 反正吃半开半屉帘儿是没问题的。反正也伤了，如今我只能吃茴香的。 茴香不错，茴香不错。 对，说实话，就对我来说，减肥这事儿真是，我真是不得不，我要照着随心所欲，这量很难控制。以后再过10年，能吃东西不多，都伤了。 食量 能可劲儿一个吃啊！ 他说的是小时候吃 对 吃东西没数 啊，是 都会有， 是 吗？其实我现在也有这问题，现在也没数啊。 但你能吃的越来越少。 韭菜，这离到这提到韭菜，我们韭菜馅饺子，但是提的最多的韭菜馅就是盒子，这是北方一个特别的吃食。下面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韭菜馅盒子怎么样？地道吧，两面金黄，中间加韭菜摊鸡蛋，这馅儿里面最好再掺点肉， 咬咬一口 粉丝， 直往外冒那个，哎， 对，咱们以前北京的家庭啊，但凡富裕点的，咱们觉得是只掺一个鸡蛋或只一个韭菜，好像显着单薄。咱们但凡家庭环境越好，经济上越好了之后，家里就能有什么好吃都往里搁，比如切点粉丝进去啊，有的人家喜欢粉丝，有的人说我加点肉末吧。 也不叫条件好，听着也不一般。 粉丝什么都能加， 虾呀，鲜虾什么这些，有往里放， 就直接整个虾仁儿、 粉丝、肉末、啊， 就感觉 对一点不大气，还是没见过啥。家里当然肯定得包着鲜虾什么这些东西、 哎。这小门小户的特色，这么快就被发现了。你就说，就是苗社长，你想，你那馅儿里还想掺点什么？想半天。加点粉丝吧， 来点墨鱼啊， 哎， 来点虾仁儿啊， 虾仁儿， 对， 整颗大虾仁儿往里放， 哎，对对，一个饺子一个虾仁儿里边得。 其实现在看一些广东的一些小吃店、广式的小甜品店、他们是有煎饺啊、有一些什么像云吞啊，他们讲究都是整颗虾包在里头、 对，咱自己家还不对自己好点儿，是不是、 可是我好像觉得广东那边这么爱吃这个，他们也喜欢吃馅儿的东西、但是不怎么放韭菜，是不是？ 啊， 南方那边是少一些， 是不是、好像是北方吃韭菜多一些， 对， 尤其这盒子这做法，你看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就是馅饼，其实 对，就是饺子嘛。 这可能就包的方法不一样嘛，就是盒子跟馅饼，真的我在我看来区别不大。 盒子和馅饼口感差不多，但是长馅就是半个馅饼，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半圆嘛， 是一个大饺子拍扁了， 对。大号饺子半圆嘛， 对， 这就韭菜盒子。哎呦，真是有点饿呀， 是特别饿， 忍着呢。 关键饭点聊这事儿确实有点痛苦。 这里边有粉条，你看。 但是说到 刚才说的那个大家大户的吃的， 对， 我们家都是吃这个的。我们家割完韭菜，割完鸡蛋不算完，这割粉条。 其实那个 割肉末， 其实那是鱼翅。 对。 然后说完了这个韭菜之后，其实除了我们提到的盒子，还有就糊饼。 糊饼 这个菜其实也是，其实上面也是韭菜馅儿，是吧？但鸡蛋比较大款， 对，然后可能面就是有点嘎巴那种 焦脆， 对， 面更厚点儿。这个偌大的一个糊饼哈，讲究烙的得焦黄，是吧？然后呢，远远还能闻着它得香得窜，然后那个底儿嚼起来有点像锅巴一样， 对， 就是刚才Patrick说要脆，你们都吃过这个吗？ 吃过。 对， 你们哎，二选一，这好吃还是盒子好吃？ 盒子， 喜欢韭 菜。 为什么呀？ 喜欢 这感觉像个小吃，那吃一吃那个真的是， 这就是 主要啊，就盒子、 几天不吃会想的东西， 这一口下来那满足感， 哎， 是无与伦比。 这个不也是吗？ 这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馅儿和那没什么区别呀、 看着就干啊，这个。 你们不喜欢吃排叉是不是？ 排叉喜欢啊，排叉另一 个。所以我说这就像你偶尔吃个跟小吃似的，吃着玩儿行。你当主食天天吃， 你像这一口 馅饼，我能天天吃。 你看看这个粉丝在嘴里边嚼着多么， 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吃韭菜盒子 啊， 馅饼啊，盒子。 糊饼在这一役败了。 你就想吧，你让你天天吃这糊饼，你吃吗？ 受不了，受不了。 你要天天吃这馅饼，我天天能吃。 但说这个糊饼啊，就是是老北京，比如说家家的津津乐道的一个菜哈，家家都拿手，因为是首先这个菜这个菜码上面这个馅儿比较和其他的种类有点像，顶多就是做法不一样，但里包馅都以饺子鸡蛋为主。韭菜鸡蛋听上去在一块儿就是一个经典配搭，所以你看我们也想了很多种办法，比如说盒子呀、包饺子呀，包括现在提的糊饼啊，这是不同的形式，但内核是大家都喜欢的韭菜，讲究就是翠绿，然后再加上这个炒鸡蛋金黄白色虾皮拌一起，盖在 这个和好的玉米面薄饼上，所以这呼饼讲究就是玉米面，是不是稍微有点刮嗓子感觉？ 就感觉像是墨西哥版的披萨。 但是对这个玉米面对胃好啊。 啊，对对， 是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倒换着吃，吃吃韭菜馅饺子，吃吃韭菜盒子，偶尔的来一顿呼饼。 这不是伤，不是吃伤了， 不是主要这馅儿和一大锅，这不是没包完吗？ 没吃别的， 可一个吃伤了，这 是。你没发现最后的那有掺粉丝吗？真是。 对，还肉末，不过是 不过。 今天吃点好的。 后面要说的这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知道吗？ 什么？ 你给我们套点底 啊！对啊， 花卷 啊！不是这个我不喜欢，我说的下下个我喜欢。得，我先说下一个啊，就是老北京人老爱就出去弄野菜去，是不是？ 啊，野菜团子， 野菜的一种就是荠菜。 荠菜， 荠菜， 荠菜现在好像都不还能算野菜吗？ 荠菜 现在不算了，原来 以前是 现在也是。 以前妈妈姥姥经常上那个说咱们走一块儿去郊区割点荠菜回来，现在荠菜已经都是去菜市场卖了哈，所以它已经算 挺贵的，挺贵的， 已经算一种蔬菜了。 嗯、 所以呢，荠菜讲究就是荠菜团子， 荠菜团子，对， 对， 怎么样？金黄， 嗯， 讲究吧， 跟那个玉米面分不开了，现在是 是是，这开始这一星期都玉米面。 这个是怎么来的？很久以前，京城大部分咱都是满族人哈，而老北京菜团子就是从那会儿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春天要做这个菜团子，就是讲究要用这个荠菜下来的时候，不论多高档的饭馆，打着灯笼也吃不着这自己做的荠菜团子。就说这荠菜少，也不是那么容易找以前，而且餐馆里不用，是家里面才会。其实最开始说难找的原因是，这个荠菜啊，对于家里来说省钱不用买，割点野菜。 一下雨，下完雨以后 就有， 就可以出去去找去。 哦，就能找着是吗？ 对对对。 而且它就是种植面积比较大，自己繁衍的比较快。 对， 因为过去了北京，咱们甭说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三环外边都是荒地比较多。 嗯， 那时候你挖还能挖得着，现在三环二你看看去，哪小区保安不得把你轰出来啊？ 你说 没这东西了。 对，您要不然家里有院自己种点 啊？拍水他们家，对， 拍水他们家。 我们都去公园， 植物园。 对， 你看现在这个大家看到这第二张图片，就荠菜团子里头的样，刚才看到的是外皮， 就是里边一定要有点肥肉丁儿才好吃， 因为荠菜太寡的慌了。 对。 对， 而且为什么要肥肉丁，就是指着它肥肉里出那点油呢。 对对，更香一点。嗯， 刚才这个网上有一位朋友叫深海鱼儿，还加了个微，他就说了，请问这个几位专家，这个和韭菜馅怎么能不出汤啊？有没有什么 不出汤？ 对， 把那韭菜把那个剁完了以后挤出去，把那汁儿。 不呀，它一和就更容易出汤，再挤出来也容易出，有什么办法不 杀一下？他先拿盐杀一下，拿韭菜切完以后拿盐杀一下，把那汤逼出去以后再和馅， 提前弄。 或者说你想再干一点，其实我们喜欢吃的更多是那种有那个 juicy， 就是那个有 juicy， 你看 有一些多汁的，哎，口感。对，如果喜欢干一点，那就把它再拧一下，拿那个纱布裹着这个韭菜一拧，对，把那个菜汁拧出去，啊，再和馅。 杨璐总有什么好办法？ 我见过啊，就是这种包，尤其是韭菜三鲜馅这种的吧，他把那切完了不和的馅里边， 嗯， 他撒在浮面上一把，就是包，就是蒯一下，包进一个饺子里或者是馅饼里边， 嗯， 然后再就是崴完，就是表面上这一层再撒一层，再做。就这么做的可能会， 哦，你就说 也是这么一种， 不把它一股脑儿全 不和在里边， 不和在里边，一层一层 就撒在表面上，我就把这表面上这些啊，然后撒完了以后，然后再撒， 嗯， 对对对，是这样做的。 Patrick 家里有什么独家秘籍吗？ 他的秘籍就是我的秘籍。 好嘞，你就综合他们两个二位的意见呗。 总结的特别好。 主要是那个石老师，石老师那个那招就是我们常用的。 哦，刚才石可和杨璐就总结了大概几点，您看您哪个好操作，或者两个招都使上也行。石可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和馅之前把这个韭菜处理完，单放着拿盐先杀一下，让它集中的出一下水，然后再往其他馅里和，可能就好多了，不会太出汤。另外呢，刚才杨璐也提到，可以您这个韭菜往其他的大部队馅里和的时候，撒一层韭菜和一层馅，或者就撒在浮头上。 就你把馅和好了，这馅就是比如说都打完馅了， 就别和 了，调完了 别带着它和了。 对，边上一盆韭菜切好了的，你就撒一层在上面，然后包完了以后，再撒一层。对， 嘿，我真是没想到，嘿，三个男同学今天说做菜的这个办法头头是道，搞得我很是汗颜啊。 都得会点儿。 可说呢，刚才咱说的是荠菜团子，荠菜团子看上去虽然就是比较寡的慌，但是刚才石可提到里头得用那个大肥肉丁哈，吊一吊鲜味儿，肉头点儿了，有油进去，然后就香多了。 对， 这是荠菜团子。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最爱了。打小我姥爷，哎，我但凡哭闹我姥爷的必杀技，只要一使出这招，我什么也不说，我败了。只要有口好吃的咱们就行，就是我最爱的护塌子 啊。 哦， 护塌子就是很多老北京人都喜欢，尤其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特擅长。家家这个护塌子的这个配料基本差不多都是西葫芦，因为西葫芦味道比较淡，是不是？也不太抢。然后还得把这个面的香味儿给提出来， 主要里边有鸡蛋。 崂山又咽口水了， 还是摊鸡蛋的一种。和他的照片您一看，嚯，表皮金黄啊，是不是特别香？ 对对对对，现在看什么都香。 这个和他的呢，这个其中用的西葫芦是初夏的时候开始吃的，这个清香的味道，但是呢由于是初夏还有春天的影儿，所以这绝对是比较地道的北京美食。怎么做？西葫芦擦成丝儿，和面拌成糊，摊成圆形的饼。刚出锅的这糊塌子透着西葫芦淡淡的清香味儿。 哎，是 饿吗？哥几个？ 演着呢。 我糊塌子 咽口水。 以前糊塌子那个除了加西葫芦，还有加别的了吗？ 其他好像没 加别的，就不叫糊塌子 是吗？ 就是西葫芦吗？ 但是小的时候哈，你知道特逗，我小时候有一事儿，就是西葫芦这个摊成饼之后吧，让我觉得有一种西餐的感觉。然后小学之前特小的时候又不懂什么是西餐，在我印象里只要用刀和叉就是西餐了，所以从小吃糊塌子我是用刀叉来切的。 讲究 再倒点蒜什么的， 对，倒点蒜泥是不是？ 蘸点臊子， 蘸点臊子。糊塌子的记忆就是苗小山同学童年的回忆。说完胡塌子，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炸花椒盐儿。现在有时候去怀柔，是不是还能看到这个菜单里农家乐有炸花椒盐儿这个菜？ 必点。 很多这个外地的年轻朋友来了北京，就不知道花椒盐儿是什么，以为真。你知道我刚刚是打字儿的时候，我打花椒盐儿是发芽的芽，结果我身边同事过来，不是北京的同事，还说：“哎，你这盐儿打错了，应该是椒盐儿的盐儿。”我说：“不能。”我说：“怎么能是那个盐儿呢？”因为很多菜单他们也不知道 干炸丸子。 对，其实你顾名思义，花椒盐讲的就是花椒树长出来的嫩芽。 对对， 所以春天很多老北京吃的都是嫩芽。 对， 这花椒盐跟我们讲的这个讲究在哪儿？ 花椒的叶子。 芽还是叶 子？这石老师来讲讲吧，这我真不太懂。 这个就跟香椿芽一个道理。其实北京菜啊好多啊一炸都很好吃。对，就是 再裹上面， 哎，对，裹面一炸都行。因为这时候就刚我说很多遍，就这时候就吃这种嫩芽生发的东西。这个东西长出来就是生发的时候，然后人的体内也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多吃一些这种东西对人的身体特别好。 前八个菜基本上裹个面都能过油炸。 哎，对， 是吧？ 对对对对， 您看看这照片怎么样？嫩青嫩青的，是吧？看上去透着这么个香。哎呦，其实这个油炸的吧，真是说实话真香，真是不敢吃，一个月配鹅吃一次。

今天和您聊聊京城美食圈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今天跟您一起盘点的有三位大来宾，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坐在我身边这位是《艺游》杂志的主编 Patrick， 有请。 大家好。 这么利索呀。 是啊，特别 饿了，着急吃饭。 另外这位鹦鹉厨房的美食顾问杨璐，有请。 哎 ，Hello， 大家好。 再一位是环球美味项目总监石可，有请。 大家好， 欢迎三位，接着和我们聊聊北京城北春天吃的话题。同时再次和大家唠叨一下啊，本时段有好礼相送，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输入买买买三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北京莱安堡提供的葡萄酒两瓶，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秒杀价格为0.01元，还不赶紧拍下呢。好，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同时我们为大家找到了很多馋人的照片，不光是馋我们自己，还馋所有收音机前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想是吧给自己埋一坑摔进去，就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美食的图片。刚才跟大家聊到的是护塌子，是不是？ 对， 炸花椒盐儿这个话题说完了之后呢，下面这几个同样有这个拍拍水，您来盘点，我别抢了您的、 春饼。 您对着 春饼， 春饼。哎，我这儿也有图片。春饼这个得有讲究了。首先，咱看第一张，春饼这馅儿，你看里面和什么？里面有豆芽、 胡萝卜， 这个猪头肉吧？这是不是二月 肘 子？酱肉 啊，酱肉肘子。 对， 哎，不是猪头吗？ 应该 一般会用肘子肉，但 是 猪头肉 也 可以， 也可以。 还有这也有韭菜，是不是？ 韭菜、鸡蛋， 还有薄脆，是不是？还有薄 菜、 菜、 炒合菜， 嗯， 还有粉丝是吧？ 哎，对对对，大户人家都吃粉丝肉末， 对粉丝，里面鸡蛋必不可少，摊进去，然后夸一卷。 这一口满足感也特强烈哈， 而且这个春饼本身也是讲究的。本身这个什么样您看看这张照片，你看透亮，两边还得带点搁着，两边烙的，烙春饼是不是个手艺？真不是说随便一摊，就是一烙能烙好的， 就家家户户烙的都不一样， 主要是从和面开始就得讲究，不然这吃的口感就不一样，喜欢筋道一点的还是喜欢软一点的，喜欢焦一点， 喜欢薄一点还是喜欢厚一点。 春饼金饼嘛，这两种， 是吗？金饼，哎，其实这个，但是我看现在就很多餐厅会把这饼分着写，有这个金饼，还有春饼，是不是也不太一样？你们这 是不是不太一样？ 是不是不太一样？ 肯定是。春饼就干一点的那种， 是吗？ 金饼就是比较润，然后比较筋道，这种叫金饼。 所以就是颜色上的区别吗？ 不是啊。 对，我还真的不 口感上的区别， 对口感， 比如说这个网上这个 Looper 这个朋友就说了，说请问、列位，这个季节我要说吃涮羊肉，是不是大家觉得我很俗？我觉得涮羊肉您每个季节都能吃， 对，想吃就吃涮肉， 对 是吧？ 就跟烤鸭似的，你随时吃， 但不一样，烤鸭这时候比涮肉要更符合春天的气息，为什么？烤鸭属温， 哦，温性， 对， 而且也有饼。 也有饼哈， 对，还有葱呢。 对，然后呢，这个说完了这个之后，后面还要说一个，就是凉拌柳树芽，这跟之前的话题差不多，柳树也有小嫩芽，凉拌一下也是清口的。 这时候吃嫩芽最好。 对，然后呢， 嫩芽的季节， 小葱拌豆腐就更不用说了，也清口。另外下面这个，我也特喜欢，你知道是什么？拍锤，你猜是啥？ 是茴香吗？ 茴香啊，茴香是真的好吃，我还没找着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找着了，茴香在这儿呢。刚才就是我们说春饼的时候，顺便就说了炒合菜哈，再给大家看看，这是基本上现在在饭馆可以点着的，上面摊一大鸡蛋，这个东西基本配的就是春饼。您把这鸡蛋一搅和了和菜，然后就是春饼一夹。然后后面这张图片大家看到，这叫茴香，茴香加点肉，这是和的馅儿哈。尤其这个季节的茴香特别嫩。 对，五月也是5月左右， 5月左右也是应季，茴香馅儿的，基本上有人不吃， 有人不吃韭菜，但没有人不吃茴香的哈。 哦，茴香跟韭菜是一个道理，有的是特喜欢，有的是特别， 哦，也有人不喜欢那味儿， 这个，是味道的事儿。 嗯， 北京人说管它叫茴香哈， 茴， 啊， 香， 这不知道为什么就叫的呗。 嗯， 对，老话， 嗯，老话。然后呢，包出来饺子，您看， 嗯， 就是 嗯， 说不出的那种 肥瘦搭配， 嗯， 啊，提提鲜。这是茴香，然后另外下面跟大家说的时令的拌茄泥， 茄泥， 这个拌茄泥讲究是长茄子吧？应该 对， 这长茄子。 这个圆茄子讲究就是做茄子卤时候用，是反正 烧茄子， 反正经过要炒制的， 嗯， 要拿油炒一下的是圆茄子， 对。 但凡凉拌的，是不是都是长茄子？ 对，而且这个吧，直接拿手撕。 是那种特别嫩的茄子吗？有一种是那种细长，然后就是发紫的，就是还不是特别深。 应该就是这种咱们图片上的这种， 嗯， 啊，那就是那种紫茄子。 就这个最简单了，直接就是撕完了以后，直接撕成长条，直接放锅里蒸，蒸好了以后，你那个酱拌好了， 嗯， 基本上一盛就可以了。 和点卸点麻酱， 哎， 对，芝麻酱往里边一， 这都吃正好。 这一个芝麻糖饼。 芝麻糖饼， 嗯，芝麻酱啊，芝 麻 酱 糖 饼， 我是最爱， 我 也喜欢。 芝麻酱糖饼其实讲究那个饼要烙的稍微酥脆点，是不是？ 外边是 脆的， 里边是有点嫩的，就是那种， 嗯，焦， 哎， 香， 对。 里边是红糖或麻酱， 哎， 虽然这跟春天没什么关系啊， 嗯， 但是春天就好吃点甜， 对。 嗯， 就是应季 红糖饼，哎， 红糖饼， 这个汤 老师得吃蔗糖的， 但是 蔗糖， 对， 汤 老师， 汤老师这没有木糖醇馅儿啊， 那味儿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麻酱和红糖和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芝麻糖花卷儿， 哎， 也是这个馅儿， 对， 哈，糖三角是不是就是纯红糖了？但是也可以 也有白糖的， 白糖 对， 哦，白糖 的没有红糖的好吃， 那肯定没有， 对， 红糖回味儿， 对， 这是我们盘点了一下这老北京这个春天的吃食哈， 嗯， 就是怕哥的部分就怕过去了， 嗯， 对， 嗯， 但是 这一趴 接下来交给 下面这一趴就是史可总和杨璐总，这是新生代的了哈。 新生代， 我这是老年人。 不过这个 Looper 在网上说了一句，说这个这位姐姐，这个卤煮是不是不能老吃？您说是吧？我个人觉得是，虽然好吃吧，但内脏哈，胆固醇有点高， 有点高， 就是能接受，能有这消化能力，老吃也没事。 但是就是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 是 吧？ 别像苗山似的，一下吃伤了。 对，我是一反面教材，得嘞。咱们现在进入史可和杨璐的部分啊，这阳气的部分，阳气的部分，咱们从这个史可提供的这个肉饼开始吧。 哎呦，这肉饼， 您说这是盐河燕肉饼？ 河燕肉饼，对，是这样，就是这时候，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吃点肉饼啊，喝点疙瘩汤特别舒服 啊， 对。 这为什么你给我这张照片，这肉饼的饭馆里是宫保鸡丁呢？ 哎，他们家的宫保鸡丁特别的。 怎么里头还有大虾呀？ 我这是宫保虾仁儿。 哦，宫保虾仁儿， 啊。对，这不是宫保鸡丁，这是宫保鸡丁的话，他们家做特别的地道啊。对，那种小荔枝口做的非常好。 嚯，这后边这张， 哎，对， 这是什么呢？肉饼。 哎，他们家肉饼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那个馅儿啊，是烤鸭片片儿以后用那个鸭腿肉剁馅儿，特别的香，而且它不腻。 所以它那个馅儿是烤出来的。 啊，那个馅儿就等于说50%的馅儿是用烤鸭那个烤鸭那片出那个片儿。 想想都 对对，特别香，特别香。 所以是烤鸭馅儿的肉饼。 哎，对，烤鸭。 哇， 哦， 这是这才是大户人家。 对， 烤鸭不卷饼，夹在那个饼里当肉饼吃。 哎，对，当肉馅儿啊。 对， 而且他们家那饼烙的也讲究，就是外边是焦焦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算是个。算个老字号吗？开了很多年吗？ 啊，就是北河院那边那个北河院大街那块的。 哦， 然后因为他这老板啊是以前五星级酒店餐饮部的经理。 哦， 所以他们那个出品和服务都是堪比五星级酒店。 你看人家名儿，肉饼叫北京派。 哦，哎，对，北京派啊。嗯， 是不是外国朋友来了也大概明白 洋气 什么意思？洋气， 老外非常喜欢 洋气。嗯，然后呢，接着你这个话题，我就看看史可这几张图片。第二，这个宣关这个是吃什么的？ 哎呦，宣关这个是吃的是西北风味的这个面食， 面食 对。 啊， 西北 而且他们家这个面呀、啊、面粉很讲究，都是西本西就是等于兰州那边老家自产的面， 嗯， 磨完了以后运到北京、 嗯、 所以特别的健康， 嗯， 而且他们家不放你味精， 嗯， 而你这汤是吊了4个小时的一那个臊子汤， 特别正宗的，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好吃，叫做酿皮， 酿皮、 那个、 不就凉皮吗？ 兰州那叫瓤皮子， 哦，这是酿皮， 哎呦，那个配上兰州那个辣子，哎呦，特别香， 哎呦， 都是地道的是吗？ 对对对，很地道，而且酿那个就像你说那个凉皮，它那个很有嚼劲儿。 帕哥去过吗？ 没有，我下次 从来没在北京。 他带我们去了，准备吧。 我想吃是那个烤鸭馅儿的肉饼。 哎，可以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这个 这 个特别可以。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我听喝就行。哎，这是刚才这说的，这是羊肉泡吗？ 嗯啊。 这个， 这是臊子面， 臊子 哦，臊子面， 对， 这张呢，哎，这个是酿皮儿是吧？ 哎，对， 瓤皮儿是吧？ 瓤皮子， 瓤皮子是当地方言哈。和这面筋，我最爱吃面筋了。 哎，对对， 西摊儿， 他们家那个就是兰州风味吧，它比较浓厚，这个味道。而且是凉的，这时候吃吧特别舒服。 那他们家这个风格还挺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清新派哈、 哎。对对，装修的风格也很好。 说实话，离这个装修这个风格一讲，不太像是一个西北菜的一个馆。 哎，对对对对。 嗯，下面这家这嘿鸭班哈， 哎， 这也是最近食可探店探出来的、 哎、 搜出来的好地儿。 就是因为烤鸭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这盘菜是土豆丝吗？ 他们家的这个土豆丝做的是。特别的好吃， 用的灯笼椒炒的。 对，它是有几种辣椒，就是一般是它还是用那种干辣椒炒，但是它这个里边那个味道啊，就我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就别的土豆丝炒不出这味儿。 嗯 啊、哦，对，就自己吃过以后才知道。 独门绝技的，这是炸窝头，是吗？ 这不是炸窝头吧？ 这 是 什么呀？ 这我等会儿啊，我看一眼、啊。 这难道是那个灌肠？不是吧？ 炸灌肠。 是炸灌肠啊？ 这是炸灌肠。 哦，我以为它金黄色，我以为是窝头呢。 这灌肠啊，他们家很讲究什么？它是滚刀切的。 哎，对， 滚刀切完了以后，它等于说一边是厚的，一边是薄的，它是有层次感的。就是厚的那边是有软的那种感觉啊， 嗯、 薄的那边是脆。 嗯， 所以。不一样， 它这个就是说，在炸的时候吧，你薄那块那边就脆， 嗯、 你厚那块呢，肯定有不同一样的 口 感、哦，口 感丰富， 所以就是要滚刀切这个炸灌肠， 讲究。那鸭班肯定是有烤鸭了， 嗯， 嘿， 哎，这个， 但是最后是什么？这是骗烤鸭，烤鸭店都骗， 嗯， 但特色是什么？最后这张图片，你看人摆的这个，嗯、嘿， 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你看摆的挺美， 很讲究， 挺美的。 其实这烤鸭呀、啊，就是多说两句。烤鸭其实在以前吃烤鸭是特讲究一事儿， 嗯， 就是，需要好比说我要吃顿烤鸭去，我要需要提前一个月，我就要去那烤鸭店，哎，我去订一只鸭子， 嗯、 就是这鸭子是活的啊，这活蹦乱跳的鸭子，我要订 活蹦乱跳， 对对对，我选中它了，选中它以后，我还要买一个月的鸭食。给这个店、 哦、 让这个店的那个店员啊 给我养肥点， 哎，养肥点，一个月以后我才能吃到这鸭， 嗯， 所以以前吃烤鸭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事情。 嗯， 嗯， 说了烤鸭，咱之后呢，这个食可同学最近搜罗的还有这关于辣味的小饭馆，这是望京一号，这家是卖什么的呀？ 哎呦，这家是卖水煮鱼。 哦， 他们家的水煮鲶鱼啊，泉水蛙呀，都特别好。而且现在就这两天哈、啊，如果有人，就是能去这家店，就是望京一号、望京那个老店的话，他们家的海棠花还开着呢。 嗯， 特别 有院子哈。 对，这个院子里边有一个百年的海棠，两棵百年的海棠。 你看是不是这张照片？ 啊、嗯，百年海棠树，然后。吃的在院子里边，一边吃着这个泉水蛙，一边吃着水煮鲶鱼，这外上面就飘这个海棠花瓣下来。 这个季节是真的难得可以在外边吃饭的， 哎、 嗯，哈， 是， 阳光也好，空气也舒服， 很惬意，很惬意。 他们家这是水煮，这是水煮什么呢？ 水煮鲶鱼吧， 这是鲶鱼哈， 嗯。 他们家就辣口哈， 对，这他们家也有那个香椿鸡蛋， 这是香椿鸡蛋， 对对对对， 这是正好应、 嗯、 应景的， 嗯。 这是刚才看的这个是什么鸡块啊？ 啊，辣子鸡。 辣子鸡。 对，辣子鸡，还有重庆那个重庆鸡，重庆那个麻香的那种。 啊， 嗯， 重庆鸡。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这就是辣鸡块，嚯、我通常把辣椒带回去再回家炒一顿。 对，特别好。 他有这个店专门你吃完那辣子鸡帮你把这个打包给带走。 他们家店就是 了， 就是没有很少有不打到包的，全都空盘。 特别好、那这家我们也排上是不是帕哥？ 尤其这两天啊，这两天那下星期如果再不去，这个海棠花就谢了。 真的、今天还开着吗？ 开着呢。 今天还开着是吧，帕哥？ 一会儿咱们就去吧。 晚上了，看不见了。 我都暗示你半天了，今天还开着吗？今天开着， 开着。 我史可同学最近搜索的一个好店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最近去探一探，有一些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时令菜，然后也给大家找了找一些特别的有意思的菜品，大家别忘了前去尝尝。现在这个杨璐同学哈，天天别忙着在饭馆里给人当顾问啊，您这首先当顾问的人哈，老怕你发没发现都得了解食材的特性， 相当讲究， 这个话题太适合你了，你一定特别知道这什么季节吃什么最对路。 就石老师聊的这些都是大，感觉特别重口味啊。咱就来聊点小清新的。 小清新，好。 比如说这些，现在北京也比较，大家也比较流行吃这种徽菜啊，淮扬菜啊，本帮菜啊。那就咱们就是因为南方人很讲究这种小菜，就是这种菜的时令菜。比如说像这种草头啊，像那种鲜笋啊。像那种比如说一些螺呀、比如说那黄泥螺什么的、这些都是比较应季的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能吃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些酒醉的这种黄泥螺，包括这种虾酒，还有这种腌笃鲜，还有这种像什么草头啊，这种 这都是上海本帮菜系的哈。 它原来是其实是这有接近原来是徽菜，就是像这个腌笃鲜啊，它原来算是这种徽菜。 哦，腌笃鲜是徽菜发展过来的。 发展到 上海 本帮菜。 嗯， 对。然后这种呢，基本上对这个还好。其实腌笃鲜 真是鲜，说实话， 那个 主要是鲜，你像这种草头吗？ 那种， 草头一定要吃圈子。 草头圈子。 所以说这种还是比较又体现到刚才说的我们说的那个鲜子，像那些排骨放一些这种鲜笋啊，拿那个汤来吊这个，其实听着就特别鲜。当然就是来不一样的口味吧，就是照石老师这个来说，都是这种重麻重辣的这种。 对，我们这小清新， 咱们这小清新一点。对。 腌笃鲜其实讲究，其实这个春天吃特别好，要鲜肉和腊肉哈。 哎，对，鲜肉和腊肉，主要是里边这个鲜笋，就提它这个鲜就比较点睛。对， 而且这个笋也是应季的嘛，这个时候是特别好。 对，应季春季的，对，这菜包括那个黄泥螺呀、它也是，就是只有在南方地区沿海。它才有这种螺。 我们其实到上海点菜的时候说这个草头圈子是一个名菜哈、经典的本帮菜系的一道菜、那这个草头到底是什么草，它是什么菜，我一直都不知道。 这得 你也不知道， 这得石老师，这 我上海菜不太爱吃。 这个还研究还真的不是， 甜的东西不太爱吃、跟配水一样。 但是一般草头圈子吃草头吗，还是只吃圈子呀、 吃草，它是 吃草， 对，把这草啊跟这圈子合在一起， 哦，一块儿吃， 所以叫草头圈子吗？ 哦，嗨，我只吃圈子。因为它那个是这样的，上海本帮菜讲究浓油赤酱嘛，所以浓油赤酱和这个草和这个肉这个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我特别的回味，可以这么说吧。就那杨璐老师您接着说吧。时令的嘛，您刚刚提了一些本帮菜 的，本帮菜的，然后再聊聊西餐的嘛。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 都是中餐， 白芦笋啊， 传统的， 白芦笋这些，比如说现在季节刚刚好嘛，正好有这些德餐厅，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比如说在这种新国贸这边有那个博灿啊，他肯定春季他就会推出这种， 德国餐馆、 对、德国有这种白芦笋的这种， 因为其实德国呀是比较讲究吃白芦笋的，每年五月份他们还会有一个白芦笋节。 对， 因为白芦笋很珍惜，说实话我们只知道西方人好像觉得松露很珍贵，但其实白芦笋也是很珍贵的，而且时间非常短， 对， 一个月的时间。 对，一个月左右吧，这个时间吃是最嫩的时候。 嗯， 对。 所以呢，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时候的到来，在德国他们会举办白芦笋节，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菜用这个白芦笋来入菜，比如说有汤啊，基本上用奶汁调的比较多哈。 对，这种浓汤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做一些配菜啊，比如说一些主菜的配菜就比较多，而且像一些头盘啊，比如说这种。爬一下 是本位，比较 对。 那我们其实刚才聊的大部分是中餐，不如杨璐，你给我们提一些，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一些西餐馆，比如说德国餐馆啊、法国餐馆啊什么，你觉得点哪些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点哪点菜，给我们做的指南？因为好多朋友说，哎，我不爱吃西餐，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点的不对，对不对？ 也有一些，比如说法餐啊，法餐它也有这种。芦笋啊，或者像那种春鸡，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童子鸡， 春鸡就是童子鸡， 就听着就是比较就春天的应景的这种食材，就比较好。还有这种类似 海鲜 什么的，这些像章鱼沙拉这些什么的，都是比较 新鲜的， 对，比较应季节的。比如说还有 你有啥爱吃？ 还得想 口味清淡的吗？ 我觉得鲜嘛，就得清淡， 清淡嘛， 对吧？体验出的清淡。 西餐来说就没有说 对鲜这个， 说鲜这种词了。 那什么词？ 主要还是那个，就是像白芦笋那种，可能最近有些酒店就会有这种，比如说 陆陆续续会有了，就会出了。 康莱德，北京康莱德酒店，四月就推出了三款新菜，就是以白芦笋配火腿，现在去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正好是这个时候。 对，正好 反正基本上各个大的餐厅在推出春天的特别菜单的时候，基本现在是正当时。 对， 四月份的这个时候一定是春季菜单，特别菜单特别供应的时候。通常过了五一假期之后，慢慢就会更换一批了。 对， 春天和秋季是餐厅主要推出两个季节的菜单的时候，对吧？ 对， 所以吃的就是这个鲜味儿。 他们现在也做一些，地域的美食节，比如说四川美食节、湖南美食节对。 三位最后能不能一人给我们推荐一道春季特别适合就是家里自己做的一道菜，可能是您几位最喜欢的，推荐一个自己最喜欢的。Patrick 就是韭菜盒子了， 对对， 这 天天的主食， 对，天天吃都不腻， 天天 是吧？ 对。 那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做法嘛，就是基本上就是韭菜 切碎，就刚才石老师也说过，就玩命 杀一下， 玩命的焯一下， 对，玩命焯一下，拿鸡蛋一炒， 对，用鸡蛋那个 和馅儿， 对，和馅儿，然后金黄梅脂， 对，韭菜盒子比较容易操作，杨璐嘞。 那我香椿鸡蛋呗，谁抢 我？你 谁抢着是谁的呗？咱这做法，刚才都说了，大概怎么做，火候，包括方式方法，都教大家了。对， 上哪儿搬 鸡蛋？ 上哪儿搬香椿呢？咱一会儿上杨璐他们家楼后边。 上我院儿。 石老师不是帕老师他们家后院吗？ 对， 植物园嘛。 都有了， 对， 对，时刻嘞。 那我就油爆春笋呗， 油爆春笋， 对，油爆春笋，这时候就是大火，赤酱直接就 你说的容易，这个赤酱还有这个爆的火候，爆春笋不容易的， 那对， 爆老了就老了， 对， 然后呢，爆嫩的不熟，然后要有脆劲儿又嫩，你得讲究个火候， 所以你要是大火 大。 大火， 对， 火要小的话，直接就温吞了嘛。 其实就是因为在家吧，在家咱们那火啊，不会像那个就外边那厨房那这么大火，对。所以呢，就是多炒一会儿没坏处啊。把那个春笋那个放点什么那个酱油啊，来点，最后再勾点芡儿，就一出锅很快。 你要是就是。掌握不了这火候，你就都准备好，你这些料都准备好， 哎、 都放一碗里准备好。 对， 说怕那手慢来不及，你就全兑在一块儿。直接这笋这 料汁儿 一热， 对，把这料汁儿一浇， 对，就完事儿。 嚯，听着就香。 对， 反正 就鲜。 听着就鲜。我们今天这个聊到京城美食圈这个话题，到最后突出就一个字儿，就是鲜。所以呢，应景的食物就是让您在最适合的季节吃到最时令的菜。无论是您出去上饭馆点菜，还是在家里面，回爸妈家吃饭的时候，都是最好做点时令时下 比较产什么咱们吃什么哈， 对， 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最身体最有益的一个吃食的办法。春天聊吃，咱们先聊到这儿，下次夏天聊夏的时候咱们再请三位再来，秋天冬天您几位档期留好了啊， 春夏秋冬 对，玩转市集到时候和三位继续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以及网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下面的漫游嗨翻天。 芙蓉面是娇艳的美人间，春有艳，夏艳，夏季雨成莲。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